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敬善和寒夜在福灵寺实打实地遭了几天罪，帝圣天倒是半点没受干扰，仍旧舒舒坦坦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，悠闲舒服得不得了。寒夜来寻他的时候，他正自个儿在小院子里抱着棋谱，十年如一日地钻研。一旁的石桌上，茶香四溢，放着几幅合着的画卷，温热的阳光散在他身上，竟格外的静谧安详。寒夜一时有些怔住，亦带着淡淡的羡慕。 老师出身显贵世族，一生命运波澜起伏，见过最壮丽的山河，也下过最幽冥的地狱。可这么多年过去，他却依旧能保持本性，淡然于世，的确是世间奇人，无怪乎当年太祖对他一世钟情。只可惜。 可惜什么？不知是为太祖和帝圣天可惜，还是为数十年后的他和帝子元可惜。寒夜压下心底那微不可见的愁绪，上前几步朝帝圣天见礼唤道： 老师。 帝圣天抬了抬眼，见寒夜已是大好，到底松了口气。他朝对面的石椅指了指： 坐吧，茶是刚煮的，自己倒。 老师，今日时辰不早了，可否打扰老师一日，留我在福灵山叙旧，明日正言会安排好离境的一应事宜。 寒夜入福灵山前，只以为是帝圣天相邀叙旧，有些事便还没有安排妥当，不过一日时间也足够了。 这天儿刚刚亮，早着呢，哪里来的什么时辰不早？今日国婚，帝都想必喜悦满城，红绸蔽天，他怕是不愿意看见，想在福灵山躲过这一日吧。 老师， 还是先喝口茶吧。 这是帝圣天第二次让他喝桌上的温茶，寒夜端起杯盏抿了一口，神情一愣，入口微苦，却清凉透心，是那人一贯泡茶的手法。寒夜猛地转头朝院中看去，却见小院内安安静静，并无那人半点痕迹。 也是，今日他大婚，又怎么会出现在这福灵山顶？可这茶，却分明只有他才能泡得出。老师。 寒夜声音苦涩，朝帝圣天看去。帝圣天知他所想，却并未回答，只是故自给自己续上温茶。 那年我遇上子安的时候，你父亲还只是个孩子。一晃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，你也眼一眨就长大了。我知道，这些年你一直有话想问我，现在给你个机会，问吧。或许这个问题，你是世间唯一一个问我的人。 这世上，但凡知道当年那段风云的人，几乎都想问大晋开国太祖和帝家主帝圣天一个问题，但他们两个，一个早已崩逝，一个飘渺世间，世人对两人的故事传颂猜测居多，却始终没有人有机会向他们问出口。而作为韩家人，韩烨心底更是一直藏着这个疑问。韩烨沉默许久，终是开口： 老师，您当年将帝家一半江山相让，是为了天下百姓，还是因为心系皇爷爷？百年世家，千载风雨， 城隍为帝的机会拱手相让，老师当年到底是何般心思？ 若无情义，何来十四载相互扶持？愿百姓安泰天下，少战是真，相让半壁江山却是假。那一年我在苍城遇见子安，知其心在天下，后相交莫逆，便决心助他。那半壁江山原本就是我为他打下来的，我既从未想过拥有，又何来相让一说？ 此话一出，寒夜神情动容，眼底震撼莫名，只需一句，他便明白了帝圣天话里的深意。帝家雄踞晋南数百年，历代家主都是风华绝代的人物，却始终偏安一隅，从不踏足中原。唯到帝圣天这一代，群雄割据之际，他发兵北上，以其神鬼莫辨的兵法韬略和宗师的武力，一统28座城池。短短十年，中原以南皆为其所有，和韩家鼎立相对。天下只以为帝家有意争雄，一指天下，却从未想过当年帝圣天十年征伐，只是为了替那人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乾坤盛世。 虽遇君已晚，终生成汉，但你所想要的天下，纵耗我一生之功，也会奉于你手。 为一人倾尽天下是喜欢，为一人放弃天下是爱，这大抵就是当年帝圣天最想对韩子安说的话。即便数十年已过，韩烨在明白了这番心意时，仍然不能不动容。他看向帝圣天，声音中已带着哽咽：“ 老师，这些话您对黄爷爷说过吗？” 帝圣天难得沉默，许久，他笑了笑：“ 我说了，你是唯一一个问我的人。我这一生，跳出世俗，为所欲为，凡我所想皆能有，凡我所愿必能达。唯有他，终我一生无法再进半步。可我帝圣天这辈子，从不后悔遇见韩子安。韩烨，我和子安从一开始便已错过，终生只能为友。可你和子元不一样，不要轻易放弃这世上最能让你无憾的人，也不要重演我和子安当年的遗憾。” 韩烨眼中现出了一抹挣扎和痛苦，他握着茶杯的手收紧，极艰难才开口：“ 老师，太迟了，我回来的太迟了。”“ 太迟？韩烨，你凭什么会觉得太迟？你十年都能坚持下来，何惧如今区区三年分别？你十年等待，十年相护，甚至不惜为他差点殒命西北，这桩桩件件他又何曾不知？你目不能视，武功全失，便不敢再回到他身边，你又可曾想过他的感受？今日国婚，你既喝得出这是他亲手泡的茶，难道还不知道他的心意？韩烨，你眼睛瞎了，心也瞎了吗？你当我帝家女儿没心没肺，不知情之所终吗？” 帝圣天手一挥，石桌上的画卷被拂开，画卷上冰天雪地之景跃然而现，苍茫山巅，尸骨遍野，鲜血成河，炽火直冲天际，那孤洁而立的身影更是萧索悲凉。这画分明是三年前云景山上那惊天一战后的景象，但纵风雪冰凉，战火烈烈，身影孑然，都不若那一头半白头发让人触目惊心。不待帝圣天开口，韩烨已经伸手拿过画卷，他徐徐展开，眼中惊涛骇浪，似是不敢置信。 三年前的云锦山上，如果不是静言表明身份拦住了他，恐怕那时候他就随你一起跳下山崖了。 他不过才双十年华，却一夜之间头发半白。韩烨，你一心赴死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被你留下来的弟子园会变成什么样子？ 帝圣天起身，背对着寒夜，透过福陵山低低的林子眺望山下宫里昭仁殿的方向。 这世上活比死难，留下的人比失去的更痛苦，不要等到真正失去了才来后悔。你能活着回来，是老天对你们的馈赠，福陵山不会留你，你下山吧。 帝圣天说完，转身离开了小院。院内石桌前，寒夜仍然静静望着手中画卷中的人影，仿佛已经忘却了时间。他从未想过，在睁眼看着世间，最先看到的竟然是三年前的云景山巅之景。一幅画卷，薄薄仙纸，寥寥数笔，仿佛跨过三年的时间洪流，把他带到了那冰天雪地的一日。他的紫园就这么在他死去的地方，孤洁一人，一夜之间黑发半白。寒夜握住画卷的手微微颤抖，无法言喻的悲痛沉入眼底，似是不能承受如此沉重的情感，他缓缓闭上眼，脑海中拂过那日诗府里弟子园没有问完的话。 如若不为大局所想，全当只为故人，你是否愿意留下？ 那日弟子园再入师府，放下尊严和骄傲，只是为了问他这句话，可寒夜却连问出这句话的机会都不曾给过他。何其愚蠢，何其自私，何其凉薄。 子园，我到现在才知，我竟是这世上最后一个知道你心意的人。 握着画卷的手猛地收紧，寒夜睁开眼，所有的愧疚和踌躇尽数深埋，他把画卷合上，朝天色看去。巳时将近，国婚快开始了。 正言。 臣在。 备马，孤要下山。 殿下，可您如今的身份，太子三年前亡于云景山，满朝皆知，连衣冠冢都在皇陵里立了一座，贸然回宫。 父皇可曾对孤下了废东宫的圣旨？ 陛下不曾。 那孤便仍是大晋名正言顺的储君，东宫的太子。 寒夜面上一扫三年来的隐忍之意，灼灼风华一如当年。 正言，随孤回宫，孤倒要看看，在孤的王朝里，谁敢娶太祖为孤亲赐的太子妃？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